前早有预感这个局面，只是伤感在所难免。挽留的花还在唇边，热泪已经长满了双眼，兜兜转转爱了一圈，还是回到最初的原点。是你故意的疏远，把我留在寂寞旁边，堆积如山从前的甜，慢慢融成了眼泪。是你故意的疏远，把爱带到痛苦边缘，这么戒也戒不掉对你的思念。边缘早有预感这个局面，只是伤感在所难免。挽留的花还在唇边，热泪已经长满了双眼，兜兜转转爱了一圈，还是回到最初的原点。是你故意的疏远，把我留在寂寞旁边，堆积如山从前的甜，慢慢融成了眼泪。是你故意的疏远，把爱带到痛苦边缘，戒也戒不掉对你的思念。解不掉对你的思念。